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雪域边陲，恢宏岁月，多元一体，凝聚向心。世界第三极上，寰宇屋脊之巅，那些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歌颂过怎样亲密的旧生和睦，民族融合。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的背后，又印证着怎样真实的沧桑过往，历史存留。血火洗礼，惨遭践踏。近代以来，所谓西藏问题的聒噪，到底出自于何方黑手？和平解放义正辞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又发生哪些鲜为人知的较量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 1950年11月，寒冬，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气氛异常紧张。 时任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赫克托·大卫·卡斯特罗，在那几天还真是有点激动。虽说在联合国创建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但毕竟国家太小，很少能有挑头的机会。但这一次，这位卡斯特罗先生自是背后有人授意，他要玩大的。在主子的指使下，卡斯特罗先生要提案，要向联大提案，提一个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但在他看来足以让世界为之注目，让全球侧耳倾听的提案。西藏遭到外国武装的入侵了。以上种种发生在1950年的11月，所谓外国武装入侵西藏，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战役的恶毒污蔑。 而他有关西藏的提案，完全是无视事实，信口开河。 其背后，自有一番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阴谋布局，目标很明确，矛头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当天，1949年10月1日，驻西于青海塔尔寺刚刚坐床不到两个月的时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即发来电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敬，并代表西藏人民恳请中央政府速发一师进军西藏，则人民康乐有期，国家复兴可待。 其实早在1949年初，解放西藏就已经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战略规划日程。随着平津战役中开创的北平方式范例，在接下来解放战争进程中的不断成功运用，力争政治解决和平解放西藏，也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文章，坚定指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实现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西藏解放既是天道重任，更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对于这样的大势所趋，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分裂分子竟然就是执迷不悟，坚持分裂立场，妄图一场。 1949那一年，西藏地区的境况非常严峻，不容乐观。当年夏天，就在拉萨大昭寺西南面的鲁固，西藏地方政府组织各大寺僧侣举行所谓的叩锅驱鬼仪式，扬言要把红汉人烧死赶跑。到了7月8日，打着清除拉萨城中潜伏的共产党，以防他们把解放军引进来之类的幌子，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动手，以武力逼迫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所有人员必须撤离西藏，史称驱汉事件。而就在事件发生后没两天，印度、英国、美国的几家通讯社便都发出了社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赶紧利用这一时机脱离中国控制。 地方分裂势力、帝国主义分子沆瀣一气，乱我边陲，新中国政权既立，又怎可再对此容忍姑息？正如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的军政领导所发出的电报中所点名，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并同时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作出如下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电报中，除明确刘邓大军承担任务之外，毛泽东还对进军西藏的路线、时间、兵力部署以及战略重要性做出了详尽的规划和指示。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这封电报的落款：毛泽东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上午四时，那不就是凌晨4点吗？毛主席习惯熬夜，众所周知，但凌晨4点还未入睡，未免太晚了一点。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发出电报呢？而那个神秘的远方又在哪里？ 那个曾经是绝密中的绝密远方，今天大家想必都已清楚。应斯大林的邀请，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访问，历时2月有余。而1950年元旦，正是苏联领导人和苏共中央同意签署两国友好同盟条约的日子。1950年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苏联的日程会有多么紧张，可想而知。而对于西藏工作的念念不忘，想必也正是毛泽东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到了第二天的凌晨4点，还在远方规划进军西藏的原因。6天之后，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刘伯承代表西南局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告说，你指令人民解放军2野5兵团第18军担负先期入藏任务，接到批准后，各项准备工作即行展开。 那个领土来说，地方呢，本来在过去就是中国的，它是说自古以来呀，就是这样。说西藏这一块，其他地方大陆和东解放，成都战役北配部队不打。 军事准备在进行，政治工作也从未停止。同样是在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成立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只不过对于这样的敦促，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敌对分裂势力竟然就是咬定一条，没得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分裂集团有了动作。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公开支持下，他们调集手中的藏军大部，陈兵金沙江畔，放言要和解放军决一死战。说到这儿，让我们再次回味毛泽东的那句话，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一份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朝鲜问题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此时昌都战役已经打响1个星期。昌都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如何实现以打促谈，以打促和？ 正义之战，威武之势，终究是不可挡的。 国际政坛，帝国主义图谋兴风作浪，毛泽东主席如何坚定回击？ 任何外国对此无智慧的余地。 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昌都山路，金沙江畔，石壁河滩，草木皆兵。这不是心理错觉，而是实打实的杀机。藏东昌都江达县岗托村，以金沙江为界，这边是西藏，那边是四川。65年前，人民解放军的进藏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昌都战役是西藏解放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强渡金沙江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仗。倚仗金沙江6-70米宽阔的水面，藏军妄图抵抗。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左路部队发起渡江战斗，在炮火掩护下，军侦察营借助少量几支皮筏，依靠两岸藏族同胞运送粮食弹药，开路运输，拼死协助，从四川德格县强渡。整整一个白天的战斗结束之后，藏军溃逃，8人被击毙，而人民解放军部队伤亡达到30多人。从四川甘孜到西藏昌都的咽喉要道就此打通。时至今日，每逢年节， 当地的藏族老百姓都会在这里挂经幡、转山，纪念金珠妈咪。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心里，他们像菩萨一样普度众生，救人出苦难，所以藏族人民把解放军称作菩萨兵。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镌刻在石壁上的西藏字样，取材于毛泽东主席的题写，以告慰在祖国解放事业中献身的英灵。西藏地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这里升起。正义之战，威武之势，终究是不可挡的。十九天，仅用十九天，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攻破藏军大部防线，藏军第九代本率部起义。时任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剩余士兵放下武器，后来他被西藏地方政府指定为与中央政府和谈的首席代表。 当时对这个当这个地西藏地方政府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非常的恐慌啊。这个僧俗大会上头，阿佩阿旺晋美呢，我父亲呢，就是在会上讲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和中央的关系呢是中国内部的关系，内部的关系要在内部解决。那么与其是派这个使团去向外国势力去求援，不如派代表到内地去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以打促谈，以战促和，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沉重打击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分裂分子，同时也极大的震动了总在琢磨着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势力。他们不断吵吵嚷嚷，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企图阻止甚至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西藏事业。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外国无权过问。其中最给力的当属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周恩来的报告上所做的亲笔批语。周并外交部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智慧的余地。好一个无智慧的余地，慧是啥意思大家都知道，鸟嘴。毛主席的意思非常清楚，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势力就不要再来叽叽喳喳。很可惜，话音未落，智慧的人就来了。昌都战役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指使下，急不可耐地跳江出来，口口声声要把西藏遭外国武装入侵作为提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而当联合国高层提出你怎么能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萨尔瓦多代表出示的竟然只是一本英国的钱伯斯《大百科全书》第13卷节选本，瞬间成为国际笑话。由于该行为太过离谱，又无任何其他联合国成员理睬，萨尔瓦多的该项提案被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裁议不予讨论。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先生，他的世界历史知识啊，对了，严格来说还有地理常识，真是匮乏的可以。好多事儿吧，咱们得给他从头补一补。青藏高原的形成要追溯到大约8000万年前，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引发地质构造运动，专业上称为喜马拉雅运动。其后至今，世界屋脊逐渐形成，雄居中国西部边陲，构造起了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第一级。 讲地质其实也是讲起源。据考古学者的长期研究发现，早在距今大概50000年前，西藏地区就有人类活动。无论是从地质演变，还是文明溯源，甚至血缘寻根，都会链接出一个关键词：向心力。 藏东河谷地区从事农耕、畜牧和狩猎的卡若居民群体，雅鲁藏布江中游拉萨河畔从事农耕和渔猎的曲贡居民群体，以及藏北高原地区从事游牧和狩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从这些群体活动的遗址探究，都和中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通过对这些远古时期人类文明的考古探索，事实已然清晰显现，西藏文明深受华北文化影响，并不断向东与中原内地交流，世世代代从未停息。说的格局再大一点，藏族的起源是中国西部各个部族多元一体的融合结果。从远古时期直到今天，西藏文明一直主要在今天中国境内形成和发展。如果要举一个更直白些的例子，那就得聊一聊您耳熟能详但并不一定完全了解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 尽管根据《新唐书》记载，此行应是定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前往迎亲的地点白海，也就是今天青海玛多县的鄂陵湖一带，可在西藏的民间故事中，老百姓坚信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及至大婚礼成都发生在罗歇，也就是拉萨城。而至于文成公主到底是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进入的拉萨呢？很多人都说是从这里。距拉萨东南100多公里，赞普的王族和部落的发祥地山南，矗立着西藏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 相传在这里统一了吐蕃各部的英雄王者，与他朝思暮想的东土新娘相约百年。 634年、640年，松赞干布两次派遣使者前往长安，以求与唐朝通好。而在公元641年，唐太宗中许将文成公主嫁至吐蕃。松赞干布在拉萨布达拉山上为公主专门准备的宫殿还在修建中。此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回驾拉萨，但是每到夏季两个人还是会回到雍布拉康来消暑。由此西藏山南地区这座曾经宏伟的宫殿不仅仅见证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两个人的相知相守，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刻印下了汉藏交融的历史存留。 公元649年，唐高宗受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从王，并为其雕刻石像，与唐朝其他藩属国国王的石像一起